龙尾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出九龙排到去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最主要阻咗慢线，而家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再提多次揸车朋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公主道近住爱民村，咁亦都影响到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弥敦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亲爱的四位姐姐，你们好，我们已经有十个月没见面了。 期待疫情缓和之后，能够尽快和你们亲身见面。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黄色的枯木林带给这个久受疫情困扰的城市希望和生气。 相信可看见就是我的座右铭。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收音机旁的你会不会为了今晚煮乜餸而头痕呢？今集的我的南亚瑞邻居会教一些简单南亚菜式，等你可以转下口味。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的南亚瑞邻居》。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5日，回港二计划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公布中及高风险地区名单。 当局研究推出邮轮公海游，希望暑假中后期推出。 前年十一国庆日游行案，十名被告完成求情，周五判刑。 白俄罗斯派战机逼降客机，拘捕意见记者，欧美指等同劫机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11，星期二的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你好，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寻日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就讲到有关于公海游啊，嗱，即系咩咧？即系一般譬如坐游轮啦，去旅行啦，咁可能都会去一啲唔同嘅口岸啦，去岸嗰度咧上岸嘅，俾啲旅客。咁因为疫情关系咧，即系唔同嘅地方嘅疫情都未必好稳定啊。咁啊，见到局长都话短期内咧好难做到呢样嘢啦。咁就有所谓公海游，即系一啲短线呢个行程，架船去到公海咧就翻翻去原本即系啲旅客上岸嘅地方啦，就唔会靠岸去其他地方啦。咁啊，减少咗啲即系风险咁啦。咁啊，不过咧都有一啲嘅特别嘅措施嘅，譬如游轮嘅一啲服务员啦。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周边地方，如果真的搞得成公海游，都要做足那些的检测、隔离、要打疫苗的。参与的市民都要，即是那些旅客都是要打疫苗，就希望可以有机会在暑假中后期推到这个公海游。对于整个公海游你怎么看，吸不吸引呢？会不会都是一个令到你打疫苗的诱因之一呢？对于没得去旅行的人来说，现在经常都说去酒店 staycation， 会不会都多一个轻松下的选择呢？旅游业界又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11 18723111讲一下，会不会都帮到旅游业界呢等等。今天千禧年代这里请来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明啦。早晨。咁仲有咧就系负责营运咧启德邮轮码头嘅环美邮轮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班志荣。早晨。 兩位早晨，先講下頭先講到啊，局長講個公海遊啦。以你哋了解，其實即係遊輪公司覺得吸唔吸引，同埋頭先講到有啲條件嘅船員啦、旅客都要打疫苗嘅，仲有冇其他嘅條件要搞得講得成咁先至可以搞得到呢個公海遊咧？阿姚思榮先啦，不如。 其實嚟講我哋業界啦，無論係旅行社啦，或者遊輪公司咧，其實都好希望咧，能夠盡快即係恢復翻呢個遊輪嘅旅遊啦。當然而家成個海外個疫情咧都係不受控啦，所以咧我哋提出都係一個公海遊啦。公海遊意思頭先即係主持人所講就係話喺香港出發喺公海就玩一兩晚就翻翻嚟啦咁樣。雖然話好似好簡單咁樣，但係我哋傾咗幾個月咧，政府都係擔心嘅。一個就係、是、以往大家記得喺日本有鑽石公主號嗰件事啦，咁係擔心嗰個船上面會唔會一個即係因為設施問題啊，或者即係成條船啦，呢度遊客唔可以到處走啦，會唔會有出現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咧？咁樣咁另外就係香港疫情本身係咪可控咧？係咪？如果可控情況之下，咁會唔會因為開放公海遊而出現咗另一個風險？即係呢啲就係政府即係諗得比較多啲。當然從政府各局嘅睇法又會唔同嘅。商經局佢而家係從經濟發展方面。從嗰個旅遊業即係要逐步開放，咁即係包括由本地開始啦，亦包括可能即係公開遊啦，或者將來未來嘅旅遊氣泡，甚至即係將來嘅同內地通關，咁呢啲都係佢哋從經濟發展啊，或經濟起碼希望香港喺整個平穩嘅情況之下咧，能夠逐步咁恢復同正常。但係從食衞嗰個角度咧，佢係從一個即係安全啦、衞生安全嘅角度去睇，所以往往咧喺傾嘅時候，大家有不同的角度呢去分析。咁我哋業界俾意見嘅，即係船公司佢就喂其實喺台灣同新加坡已經開咗公海遊㗎啦，其實營運到而家都幾個月都冇發生一起嘅一個喺船上交叉感染嘅情況。咁呢個嚟講佢係好有信心，你放心啦，佢哋會做足有即係一系列嘅措施，咁使到呢成個遊輪嘅風險係降到零嘅。就算真係有嘅話，佢哋船亦有一連串嘅一啲嘅預防嘅，或者係準備一啲危急處理嘅方案。咁呢啲情況咧，其實都係我哋旅遊業界啦，都係約見咗兩位局長啊，包括邱局長、陳肇始局長，將我哋訴求同佢表達咗。咁佢都明白嘅。但係始終頭先講咧，佢都要睇呢個時機啦。咁最近本地遊都開咗啦。之前開過兩次，但因為某種原因，香港嘅疫情反覆又停咗。咁今次本地遊開第三次啦，咁我估計政府你觀察一下，喂，開咗本地遊嗰、那個市民情況點啊，包括疫苗情況打成點啊咁樣。咁琴日局長表達咗個意見啦，我覺得係正面嘅。即係證明政府冇話因為有風險而停咗，唔去考慮呢個遊輪嘅公開遊。咁啊，琴日俾咗個時間都相對清晰。我希望佢推動按照啲時間表咧，一齊推動有關遊輪公開遊安排啦。 班志榮咧，以你所知即係啲遊輪公司覺得吸唔吸引啦？同埋即係作為營運成個遊輪碼頭嘅，而家係咪都即係叫做預約滿曬嗰啲船嗰啲泊位啊等等噶啦？ 我哋都見到喺世界而家有超過40個國家地區係重開遊輪遊啊，就包埋喺歐盟啊，喺加勒比海啦，仲有係舊年喺日本啊、台灣、新加坡啦，都有重開遊輪啊。咁今來以嚟啊，有大概600,000人坐過遊輪啊，就其中可能有60人。有新疫情啊，不過新冠肺炎啊，不過係冇爆發啊，就而家啲安全措施做得足夠好，就可以令到就算係拆到，係唔會爆發啊。咁我哋其實覺得係如果可以喺咁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安全再開嘅話咧，而家就近呢幾個月有賣疫苗啊， 是不是多了一层的保护呢，是应该是更加安全，我们都希望可以快点快点重开邮轮。 嗯，但是船公司呢，即是邮轮公司呢，那些泊位是不是都预了的，因为要准备的嘛，都不是说一开就立刻开到的。 没错没错，那些邮轮公司都要大概两个月时间去准备。那知道是未来有机会可以重开，那些邮轮公司都有陆陆续续跟我们订泊位。 而家訂到幾多咧？以你所知， 而家訂到好多啊，都係一個禮拜大概五次啊。 一個禮拜五次，去到幾時咧？即係因為 去到八月中。 嗯 ，OK。另外有一個關於即係船員嘅問題，而家就話船員都要打針啦。 係。 而姚小瑩所知係咪呢一個困唔困難咧？因為譬如打針呢一個係要用到香港嘅疫苗啊，定係船員嚟自佢哋本身嘅國家已經打好曬針翻嚟定係點咧？咁另外除咗打針之外，亦都要做檢疫喎。咁呢個都要時間嘅喎。咁成個運作係點樣咧？姚小瑩講下呢個。 其實都幾複雜嘅，即係頭先講啦，最緊要保險係嘛？即係冇唔一定喺無論係特區政府，包括我哋旅遊業界，包括船公司，都唔希望闖闊開呢個遊輪旅遊咧。而出現一個船上有交叉感染嘅情況，如果真係出現嘅時候，都影響到可能未來嘅即係遊輪嘅復甦啦，或者我哋其他旅遊業，譬如旅遊氣泡啊，或者同內地通關嘅個安排嘅。所以咧喺整個情況我哋傾當中咧，船公司都明白咧，即係一定嘅限制，這個限制本身或者呢個檢疫要求啦，係比一般嘅可能本地遊啦，甚至將來通關之後嘅安排咧。更加嚴謹，因為佢如果做得好，首先講啦，台灣同新加坡開咗咁耐，冇一起嘅呢個感染情況咧，咁如果嚟香港做嘅都係同樣咁嘅時候咧，對未來嗰個通關安排咧更加有信心。 嗯， 咁好啦，咁喺由於基於咁嘅標準啦，加政府嘅標準咧，那個整個安排相當之。都幾複雜嘅。首先，佢而家船公司已經遣曬啲船員噶啦，剩翻部分船就維持住一啲船喺海上嘅運作嘅啫。如果重新起動翻個遊輪嘅即係要做呢個業務咧，咁佢首先要招聘啦，跟住要培訓啦，跟住佢哋呢個期間又一定揾個地方佢上船。咁而家佢哋就話船一啲就喺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咁佢上船呢、這個期間，去到嗰個國家其實都要檢疫噶啦。佢已經喺船上面有一個隔離檢疫噶啦。好啦，檢疫完呢段期間，佢哋做完佢基本上嗰個國家檢疫之後，再翻嚟香港啦。船嚟到香港之後，又要一個檢疫啦。咁呢個檢疫咧就要傾啦，檢疫幾長，係咪可以喺嗰檢疫期間打埋針？咁由第一針打到第二針咧，如果係科興就要28日。如果伏必泰就21日，咁即係我假設，就算你打伏必泰都好，即係你由嚟到香港打針到去第一針到第二針已經21日，仲要如果政府估計唔知會需要又打完針又要隔離啦，係咪？咁即係話，如果由佢培訓招聘培訓到嚟到香港又要打針檢疫，頭頭尾尾咧都要最少個半月，甚至兩個月。咁呢個船公司都明白嘅，所以咧喺呢個安排上，希望政府喺一個合理嘅檢疫安排情況之下，大家去推動呢個遊輪旅遊。咁但係咧，而家主要就係話你如果政府係要開，係咪提早通知船公司？因為頭先講啦，如果你一通知咧，佢要開始做嘢噶嘛，都要預兩個月時間。咁所以呢個時間咧，頭先講啦，由即係對船員嘅要求係相當之高嘅，因為佢來自世界各地。咁你話有啲船員佢打咗針喎，咁可能佢個國家打針，但因為成條船冇可能個個國家都足夠都打曬針嘅，所以我估計咧都要嚟到香港，一定確保100%嘅船員咧都打曬針嘅。 即係香港嘅針， 香港嘅針係啦。咁當然，如果佢喺外國打咗有證明。你冇理由叫人打多兩次嘅啊咁樣，但我估計嘅比例應該都係因為而家外國嗰個針打針個比例唔高啊，咁應該大部分都嚟到香港打針嘅。 政府初步反應點咧？呢個 呢個肯定要噶啦，佢一定要檢疫加打針。 這個必須的、 嗯、 但問題就是在隔離在船上隔離檢疫期間的時間的長短安排、嗯嗯、 另外剛才講到船員班志玲都可能了解一些船公司知不知道要找回一些船員要再請過他們整個過程是難不難呢或者現在都可能那個數量有沒有評估過又要多少呢因為剛才可能整個暑假都陸陸續續如果真的搞得成的話有一個這樣的公海遊有沒有計過這些 這些大船、啊、都要請一千人左右咁佢哋都有過往好多之前嘅船員啊，之前做緊，而家喺屋企休息緊啊，可以招翻做。不過都要安排嗰啲人去到口岸啊，再上到船啊，再過嚟香港都要啲時間。不過至少係有人名單啊，就識得揾翻啲熟手嘅員工。 嗯，另外我都想接，因為而家就話暑假中後期啦，最快先至可以搞得成個公海遊啦。咁會唔會有機會就係、是、因為疫情可能稍微有啲延遲，令到成個公海遊或者各種原因啦，令到未必好如期搞得成。過咗呢個暑假期嘅時候，可能大家又未必咁熱切去上呢個公海遊噶咯。有冇諗過呢一樣嘢咧？到最後會唔會真係公海遊搞得成，可能又過咗暑假嗰個熱門期咧？ 作為一個家長，我都係真係希望可以暑期暑期之呢個時間可以去翻遊輪。咁打後咧，其實就算係過咗夏天咧，過往都一路都有公海遊嘅，一路都有人坐嘅。不過梗係我哋希望多啲市民可以夏天趁呢個機會做一個 staycation 形式嘅假期，因為好似一個海上嘅主題公園係好多嘢玩啊，好多 show 台啊，好多唔同嘅餐廳可以食啊，好多唔同嘢玩啊。同埋我哋希望係如果咁樣做，可以做啲吸引多啲香港人去打疫苗啦，因为有咗群体免疫，我哋先至可以成个旅游业可以开翻啊。系 啊，姚思源点睇咧？呢个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即系打疫苗嘅诱因咧？或者开公海游会唔会都预计其实都个客源系嚟自啲咩一家大细啊？定系边一类嘅人士咧？ 其實而家就嚟暑假啦，咁我問咗香港嘅酒店咧，其實喺暑假嘅預訂咧，比預期好嘅，即係而家意思係冇遊客咁靠本地市場啦，咁即係都係學生放暑假啦，咁好多家長就既然係咁，喺酒店又收得平，又有有泳池啊，有啲度假設施咧，都已經開始預訂噶啦。咁從呢個去睇咧，即係話如果暑假能夠加個遊輪咧，嗰個頭先班志榮所講啦，即係佢入面嘅設施更加多，係咪啊？更加似度假 feel。咁如果能夠暑假開得到咧，一定會受香港市民歡迎嘅。好啦，如果受市民歡迎嘅時候，你話打針，其實而家香港人對打針嘅問題嗰個心態開始有少少轉移啦。好多朋友打咗針都冇事喎，咁係唔係真係咁多顧慮咧？咁加上政府又開始公布有啲數據啦，譬如平日你冇打針個群體嗰、那個即係死亡或者係入醫院個情況係點？如果有打針的群體係點樣？有個數據比較咧，市民越嚟越安心嘅。所以我覺得而家數據係緊要嘅。咁如果能夠呢啲數據出到嚟，而真係公海遊開到咧，咁你提出要打針嘅要求咧，我睇呢個唔係一個過分要求。同本地遊唔同，當時做綠色生活本地遊咧，當時政府係要求你參加本地遊團，你都要打埋針。當時業界就反應就好大啦，因為綠色生活本地遊佢自己可以去啊嘛，佢唔使跟你旅行社跟團噶嘛，係咪？但遊輪唔同喎，你上遊輪，如果隻隻遊輪都話你唔打針咧，政府就要求就冇得上船嘅。嗱呢個情況要求就，我覺得就同做本地遊啲唔同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如果真係要上船打針咧，我覺得呢個市民應該接受，同埋都有個增加嘅誘因嘅。到時可能船公司話你哋打針啦，咁我哋除咗嚟到之後，我俾件禮物俾你啦，咁即係其實一定上船都要打針啦，咁使到氣氛帶出嚟都好係好嘅。 但因為而家有啲人就未必打得針啊，譬如講緊16歲以下啦，未必打得針啦，可能有啲身體未必適合打針嘅人都未必打得針嘅。呢類型嘅人士咁咪係咪完全就冇得上去船嗰度玩公海遊噶啦？呢個定係可以用檢測去代替咧？有冇即係政府傾呢一方面咧？ 政府對檢測的安排現在還未有一個結論，即是譬如打了針是否還要檢測、我們希望呢就是說可不可以用快速檢測去代替、即如果你說叫個客打完針還要去一個社區檢測，用一個即深喉核酸檢測的安排呢，可能有些複雜、是不是我們玩就搞得那麼複雜、但如果你說喂我都問過船公司，如果打了針再加上一個上船之前的快速一個檢測、船公司的提供，他們是同意的。 但如果直情剛才說到有些沒得打、 如果沒得打那些呢，我看就要醫生證明再加上核酸檢測，那個就要一個深喉的核酸檢測、我覺得這個就即其實這個是保障船和亦保障到客與客之間的、即風險的， 都可以代替如果醫生證明、班志明怎麼看呢，是不是都覺得客人一定要全部打針先，還是、可能有些真的不適合打針的，或者他年紀比較小的，可以好像姚思源所說可以用醫生證明可以代替又可以呢？ 我覺得可以豁免，就我哋已經見到喺咁多唔同嘅國家，係淨係拼個檢測就可以做得安全。咁如果我哋係俾嗰啲小朋友啊，或者有醫療原因啊，係唔打得針，係俾佢哋做測試，但係大多數人係打咗疫苗，我都覺得係好安全嘅。 好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兩位嘉賓一齊傾啦。講到而家有個公海遊，可能最快講到係暑假中後期咧，就可以係推到啦。呢一個嘅新嘅旅遊嘅玩法啦。咁啊，公海遊就係唔係喺其他岸都靠嘅，咁啊主要係譬如香港上完，咁啊香港落翻俾佢去公海兜個圈咁樣。咁另外咧講到就話啲船員啊同埋上船嘅人咧都係要打針嘅。暫時嘅信息就係咁。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由今日起将采用国家卫健委就内地各地疫情风险等级公布的名单，上载内地属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名单到回港易计划专题网站。在抵港当日和之前14日曾经逗留内地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按回港易计划豁免接受强制检疫入境香港。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目前全国暂时没有高风险等级地区，中风险等级地区有23个，包括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龙、会阴阁。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检获市值超过100万，怀疑海洛因。警方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昨晚在红磡截查一名54岁本地男子，在他身上和居住的酒店房间检获一批怀疑海洛因。男子涉嫌藏毒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两列轻轨列车相撞，超过200人受伤，其中47人伤势较重。事发在昨晚近9点，两列列车在吉隆坡双子塔附近的隧道迎头相撞，其中一列列车没有载客，另一列列车载有213名乘客，当局派出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拯救。警方说初步怀疑控制中心沟通失误导致事故，这种是吉隆坡轻轨运作23年来首次重大事故。总理穆希丁说已经指示交通部和国家基建公司彻底调查事故原因。交通部长魏家祥说交通部已经成立特别小组展开深入调查。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耶路撒冷用刀刺伤一名以军士兵和一名平民，被警员开枪击毙。施袭者是一名17岁男子，行凶后被警员开枪打死。遇袭受伤的两人年约20岁，已经送院救治。

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仲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恩慈。美国的独立宣言已经讲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快乐。你刻意追求快乐又未必得到的，不过你做人如果问心无愧，对得住天地良心，就自然会快乐的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凭我独门轻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马，论中横万水千山的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5月25日。回港易计划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公布中及高风险地区名单。 当局研究推出邮轮公海游，希望暑假中后期推出。 前年十一国庆日游行案，十名被告完成求情，周五判刑。 白俄罗斯派战机逼降客机，拘捕意见记者，欧美指等同劫机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8:40，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邮轮系咪嚟紧可以有机会搞到公海游咧，多个叫做旅游喺本地嘅选择咧，咁啊，除咗话如果到时系船员要打针之外啦，要做好晒检疫隔离之外咧，上去嘅旅客咧都系要打晒疫苗先可以系参加嘅。你觉得呢一个嘅公海游对你嚟讲吸唔吸引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大家一齐讲下。另外都想咧有一个都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而家咧喺呢一度咧。在直播室就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还有就是启德邮轮码头董事总经理班少荣。刚才都讲到有关于一些船员要来到香港，现在这些船员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譬如一些已经可能禁止他们航班来香港那些的人士，那些的船员，譬如菲律宾、印度这些地方，其实你觉得还应不应该他们这段时间如果搞回公海游的这一类船员都可以继续来香港，还是可能暂时要他们真的不要来住了，还是怎样呢？ 刚才都有说这些船员呢是遣散，但他们本身呢对那个船的运作是熟悉的，所以船公司你说找个新手要熟悉翻船的运作呢，咁那个培训期要长好多啦，是吧？咁所以呢就船公司都是会倾向找翻原来的船员，因为他了解个船的运作安排嘛。咁刚才讲最紧要都是那个检疫的时间和打呢個疫苗啦，嚇，使到嗰個船員本身個風險降到零，呢個更加重要。我覺得就不在於去乜嘢嘅國家啦。當然你話風險太大嘅啲國家啦，嚇，譬如假設印度咁樣，咁呢方面我好多船公司都會考慮嘅。咁但係其他嗰啲叫中風險嘅嗰啲咧，我覺得都係佢都係要諗呢樣噶啦。當然你話揾內地船員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內地而家都有啲船已經係 復航緊嘅啦，佢自己都會爭呢啲船員嘅。 OK， 係啦，咁所以世界各地都要有。咁點樣能夠釋除呢個即係消費者咧、香港市民嘅疑慮咧？我覺得呢點係船公司應該考慮嘅。咁即係無論檢疫安排啦，嚟自唔同嘅國家，咩國家多啲啦。咁然後嗰個整體嘅服務咧，即係船上面嘅成個設施，係咪除咗軟件，仲有硬件方面達到一個國際級嘅水平咧？呢點都係相當重要。 另外就想問一下啦，負責營運啟德郵輪碼頭嘅環美郵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班少榮啦，講到如果真係搞得成公海遊咧，係咪都會有一啲特別嘅措施係防疫嘅？咁譬如係咪話一啲房間都唔會住滿曬啊？等等，有啲乜嘢嘅措施會係可以令到即公眾或者旅客上到船咧更加安心咧？又 啲遊輪公司都會跟翻國際遊輪協會嘅一啲措施啦。咁包埋係空氣質素啊，空氣嘅循環系統啊。同埋係用餐嘅安排啊，又要跟埋香港要新訂出嘅，其實係跟翻香港本地嘅呢啲措施啊。我哋都見到啲遊輪公司喺咁多唔同嘅國家地區陸陸續續開翻遊輪啊，跟翻新嘅呢啲條件啊，都可以做得安全啊。 例如咧，譬如先講話，之前都話啊，自助餐會唔會都可能驚有啲有機會感染嘅地方啊，或者房間會唔會啲空氣有可能有機會有啲短距離嘅傳染啊？之前都有啲咁嘅講法噶嘛。有冇針對呢啲有啲咩措施做咧？又 係而家啲遊輪都係話個空氣過嚟一定要達到一個所謂指 MERV 13嘅標準啊，就係、是、可以隔好多啲病菌啦，同埋係換氣個換氣率一定要達到某一啲目標。用餐方面啊，係唔會係算上咁多十幾間餐廳啊，係如果係去buffet嗰啲餐廳，係唔會自己揸住道具啊，去攞餐啊，係、okay. 有人會 serve 你啊，俾啲餐你啊咁樣，所以比較唔會接觸其他人。 姚書瑩咧，聽到有冇其他呢啲措施？ 咁樣如果按照佢哋以往喺新加坡咁做咧，咁就五成嘅，即係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就唔會俾你成條船坐滿啦，五成啦，係一定係用露台房啊。咁頭先講先鋒系統咧，一般一個鐘頭9.6次，可能船公司要9次啊咁樣。即係嗰個先鋒個系統一定要更加即係保障嗰、那個，即係更加嗰啲菌啊唔會留喺房間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食嗰個問題啦。睇表面都一樣嘅，就按照翻香港嘅要求。即係如果香港政府到時對一啲公眾場所嘅無論呢啲宴會廳啊，或者係嗰、那個影院啊，都按照香港個要求嚟做嘅。咁所以仲有負壓病房啦。即係如果真係好不幸有個別嘅乘客有即係感染到咧，佢有負壓病房，有醫生去照顧住。因為呢即係兩日時間，甚至三日時間喺呢個船上面咧，有事發生咧，一定要船上面解決咗先，就唔同喺香港咩事可以香港解決到。 但有一個負壓病房係咪就代表冇得即係？大家都驚喺個船入邊，之前就覺得啊，好多人喺度，可能好難追蹤啲密切接觸者。有個負壓病房喺度，有乜事？有啲人確診咗喺入邊嘅時候，其他旅客使唔使一齊困住喺個船度咧？定係有機會可以分翻開，逐批落翻船咧？大家呢啲都關心喎。 咁我睇呢啲就船公司同食衞局傾啦，係咪？即係如果真係有感染嘅時候，去到咩程度？當時個去到咩即係風險都大家去評估咯。咁我相信即係頭先講咁多嘅措施喺度咧，加上頭先講咧，如果係新加坡同台灣，即係嗰個做咗都成20萬客噶啦，都冇一起感染咧。即係喺呢方面，我覺得船公司有呢方面經驗同埋有把握咁嘅安排咯。 好啊。 其實密切接觸者反而喺船上係比較容易暈到啊，因為好多遊輪公司就會派個派一樣嘢俾啲客帶住啦，跟住佢又會可以知道啊，係透過船上嘅網絡啊，係你究竟係接觸咗係邊啲人啊， 同埋就都識得揾翻嗰啲人啊，係成個船係一個比較又好可以控制整個環境，唔似喺出邊，唔知啲人行外去咗邊度。 好啊，唔該曬兩位今日上到嚟《千禧年代》，唔該曬姚思榮同埋班少平上到嚟。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賺銀仔估下，問一問專家就得啦。每逢週末，請嚟不同商界領袖、經濟學者同專家，助你分析全球經濟走向，認清投資市場局勢。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午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文君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 听 收睇星期六文集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頭先咧就同兩位嘉賓啊，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啦，同埋咧係班志榮啊，環美遊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咁佢就係負責咧啟德遊輪嘅運作嘅。營運方面，咁啊，你又點睇咧？講到頭先關於公海遊，即係唔需要係上去其他地方啊，或者國家嘅岸上面，直接喺個船上面去到公海遊翻轉咧，做一啲短線啲嘅航程啦。咁啊，要打針啦，無論係參加，譬如你參加係一個旅客，或者係本身喺上面啲服務嘅船員都要打齊針嘅。咁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有黃先生早晨。 係早晨，阿基老文。 早晨你好，請講。 咁其實咧，我頭先聽到佢講話好似小朋友又可以豁免咁樣咧，其實我都有覺得一個問題嚟㗎，因為你而家睇到咧就係話小朋友係未有得打針㗎嘛，咁就你睇到反而咧，如果即刻爆發學校嗰啲咧，就食嘢啊、成啊喺餐廳嗰啲就係比較即容易啲咯，因為小朋友就嗰個咁情況啦。咁我希望就係唔好為咗少少咧，就變咗又整我佢咯。咁就我本身報嗰啲遊輪咧，咁佢規定嘅所有人不論船員乘客，咁即係好簡單每十日都要驗一次咁樣咯。咁而家因為你係公海遊啦，咁變咗你係出去幾日啦。咁如果你上船之前驗咗就 OK 咯。咁但係如果你係有小朋友有 extension 嘅時候咧，咁就最驚呢一樣嘢啦。咁到時如果佢上到去，佢係即係小朋友而家係話好多話冇症狀啊嘛，咁希望就唔好話因為咁樣咧，就搞到變咗到時出咗去幾日之後翻嚟咪大件事咯。 你嗰啲係你話你報咗要十日驗一次嗰啲，都係喺本地上船噶，定係點噶？ 唔係佢我本身本來4月啦，而家8月啦，就係話香港出發啦，而家都未知嘅，咁我已經打曬針噶啦，咁佢規定嘅。就即係話，即係船上面咧，不論任何人即係船員啊、乘客啊，每十日都要驗一次嘅咁樣咯。 哦，即係總之，如果小朋友唔使打針做好檢測，你係咪覺得都保障到夠咧？ 即係如果因為小朋友，你知啦，即係嗱，你而家睇到就係話好多小朋友都唔知佢惹到喺邊度惹翻嚟，有啲話幾個月前都惹咗，即係小朋友係佢受咗，但係佢冇事嘛。咁但係如果你上咗船嘅時候，咁你咪变咗传染到其他嗰啲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黄先生。左石先生电话旁边，早晨。 喂，早晨啊，萧乐文。 系你好，请讲。 系，根本呢个公海游咧，有前科可鉴啊，就日本嘅战神公主号。 系。 你一个游轮咧，系冷气咧，系中央冷气嚟嘅。咁样传染嘅机会咧，系极高风险。仲有一样嘢。如果真係感染到，你有冇咁多人嘅隔離咧？還定全部唔准佢上船咧？你喺公海遊，我哋遊過啦，你要有地方停，你先吸引到人噶嘛。你全部喺公海度遊來遊去，一出咗公海咧，就可以開島噶啦。咁我吸引到嗰啲咧，就嗰啲島仔啊，係上船玩或者會有嘅。 因為而家啲人去本地，譬如啲酒店啊、station 啊，留喺酒店都唔係話去第二個地方玩喎，可能有啲設施啊、有啲游水啊等等。其實遊輪都有類似咁嘅情況，會唔會都可能都吸引到咧？又 啊，蕭生，喺酒店可以落街噶嘛？你喺船就困臭鬥噶嘛？而且咧，你嗰個中央冷氣咧係一個極高風險嚟嘅，呢啲我預警。你如果有嗰度咧，一發生傳染到落嗰啲人，嗰啲人你俾佢落船啫，你點樣處理？有冇咁多隔離員俾佢隔離先？ 明白，都係有關於隔離嗰方面有啲嘅憂慮。唔該曬石生嘅電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講下啦，之前咧喺佐敦嘅官涌體育館咧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有一個女護士咧係初步確診嘅個案嚟嘅。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啦，這個女護士嘅呼吸道咧揾到一啲嘅病毒樣本咧個量就話比較低啊，而且驗出嚟咧都係武漢嘅原始病毒株 D416D， 咁就話咧唔排除咧係被中心咧，佢入個中心咧本身係打科興疫苗嘅，係話喺個疫苗嗰度咧係受污染到，令到呢個女護士咧驗到有呢一啲咁嘅病毒量喺度啊！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呢個事件算唔算一個罕見嘅事件咧？點解會出現今次嘅事咧？有官涌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郭生。頭先就講到衛生防護中心，而家就估計咧都有機會啦。啊，呢一位女護士咧係受到呢、這個疫苗本身入邊嗰啲嘅病毒係污染到咁。你自己認唔認同佢呢個推斷咧？又 因為據我哋知道佢嗰個病毒株驗造出嚟咧就係 D614D 啦，咁係似乎唔係而家流行緊嘅一啲病毒。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咁嘅機會嘅，不過佢仍待嗰個衛生署去確認嘅。 但係你自己覺得即係有咩機會喺打針嘅過程，又有機會喺個疫苗入邊嘅病毒係污染到嗰個打針嘅人 咧？成個打針嘅過程咧就係、是每一個市民嚟到都係啦，大概三至四分鐘，那個護士咧就要攞個針筒從嗰、那個疫苗嗰個樽咧嗰、那個瓶咧就抽出嚟。咁抽嘅過程，咁即係將嗰啲另一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啦。咁嗰度可能會有少少即係滲漏啊嗰啲，或者即係其實輕微到我哋可能睇唔到一啲微粒咁樣。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如果抽嘅時候時通常少少氣體啦。咁、那個護士打針前咧就必須將氣體即係排出啦，去接一接。咁會唔會喺呢個過程都有少少可能個疫苗本身散發咗一啲出嚟，喺空氣啊或者係？落到台面啊，咁樣都有機會嘅。咁另外就係將呢個疫苗喺個針筒再穿刺落個病人個手臂上面打針啦。咁成個過程都因為有一啲疫苗嘅運送過程啊，咁係應該不能夠排除，完全排除冇任何疫苗可能喺期間散發出嚟嘅。咁呢個所以就係有可能，但係嗰個量相當少。咁如果咁情況底下咧，因為每一位嘅我哋護士咧，幫人接種護士都一日係可能用緊百幾二百針，即係可能個量多咧，每次係咁做咧。這個因為嗰個我哋個病人就喺個呼吸道抽到這個病毒株噶嘛，咁所以係應該佢即係呼吸索出去嘅，即係佢未必淨係話摸到啊嗰啲。咁所以呢一個咧點樣去避免就，我覺得係。一定困難，因為佢面前佢自己擠㗎嘛，你明嘛？雖然佢戴咗口罩，咁所以量一定係少嘅。咁但係最主要就係因為苗本身唔係一個有毒物質啦，咁我哋又唔需要好似處理嗰啲有毒嘅細菌同害菌咁樣。即係如果係咧，就你大家都知道，譬如睇電影見到要處理嗰啲喺個實驗室裏邊就一啲好毒嘅菌，咁就個人員咧就要佩戴就好似一個太空人咁嘅裝備。吸住晒，然后喺个密闭嘅箱里边抽取或者系用啦。咁所以我谂喺接种中心嚟到做呢啲嘢，就可能即系不切实际啦，同埋系可能冇咁需要，因为只系一啲疫苗系冇害嘅物质，甚至乎即系其实想打落人体度。 即系啲冇感染性嘅疫苗， 冇感染性嘅嘛，即系佢喺因为呢个就会造成一个可能诊断上嘅误差或者一啲混淆啦。咁系一个唔系好嘅现象。咁但系我相信发生嘅机会都非常非常低嘅。因为我过往都成三个月啊打针，咁啊我哋啲护士每周或者现代每两周咧 就做嗰個檢測嘅。咁佢做咁多都冇驗到今次係第一次，咁、 okay. 我相信個發生機會率係非常之大嘅、 所以你自己評估或者有冇問翻嗰個護士，係咪應該就冇涉及一啲程序上或者唔按指引做而引致今次呢個有污染嘅情況？應該唔關事嗬。 應該唔關事啊！我哋每天即係按照衛生署嗰個指引去做嘅，即係我哋主要個防護裝備咧，其實係防人傳人嘅一個裝備嚟嘅。就唔係防嗰啲疾病，即係嗰啲疫苗，可能有機會未細散發咁嘅機會。 OK，但我見你都要求話有啲收緊嘅防疫措施，譬如就話要負責打針嗰啲醫護人員咧，都要喺嚟緊一個月咧就要打疫苗啦。咁點解有呢個做法咧？ 第一就因為有今次事件啦，咁現在佢都未曾完全界定係咩原因嘅，仍有機會係一個感染。咁就因著咁，即係其實都有機會感染咧，即係話換句説話講，咁我哋就將即係響嗰個戒備嗰個要求咧，即係預防感染要求就提高咗。咁就每位職員咧都需要每週檢驗一次。即係第二樣就係我哋要求一幫人接種者，即係我哋護士咧，響一個月之內咧就最少要開始打第一針啊自己。咁我其實個職員裏面都超過一半人已經打咗針㗎啦。 OK， 咁、我覺得有即係最對咗個職員自己本身有保護啦，咁佢能夠傳人嘅機會少啦，因為佢工作本身係接觸市民啊嘛，同埋真係接觸嚟嘅，佢揸住個手咁幫人打針，咁所以呢個我覺得會好一啲。 但如果證實呢位女護士真係因為嗰個疫苗擠咗一啲出嚟，或者唔知咩原因啦，而污染咗佢，令到佢喺測試嗰度係測到有陽性嘅話，咁即係其實就係咪唔需要打針咧？因為如果咁講，嗰個疫苗入邊嗰啲嘅病毒咧，都係一啲冇感染性噶嘛，係咪？所以係咪會收翻咧？到時 今次個事件嚟講，如果個性質唔係感染。當然就唔係感染啦，我唔知道，因為而家都仲尚待呢個衛生署去調查嘅。但係即係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其實我哋如果職員冇打針咧，係真係可以受到感染，因為佢可以從其他渠道咁，未必喺個疫苗中心接觸到感染嘅時候，因為佢個工作性質本身係要接觸病人。咁所以我哋覺得係需要打針，會對大眾嗰個保護係好一啲。 你中心幾多職員啊？ 每天嚟讲视乎约人数嘅，每天都大概有十多位我哋。 O、okay. K， 因为我哋十几个铺噶嘛，但系我成个铺咧，成个池咧， 好 有七八十人。 明白，好啊，唔该晒郭宝贤，同你倾到呢度。 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十点。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昨日再有疑似本地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涉及一名从巴基斯坦返港超过一个月的46岁菲佣，一直都没有病征，基于完成检疫之后作第三次社区检测，才验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入院之后的检测就呈阴性和带有抗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说，患者验出抗体相信已经不具传染性。他又透露，这一名的外佣在4月28号和5月19号接种了两剂伏必泰疫苗，不过患者可能是在更早之前已经是染疫。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负责接种科兴灭活疫苗的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一名女护士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出，女护士被验出带有 D614D 病毒株，和科兴疫苗使用的病毒株吻合，而該病毒株並非現時存在於社區的 D614G， 懷疑護士受環境污染所致，需要等待基因排序進一步確定。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廣州荔灣區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確診之後，衛生防護中心上個星期六公布暫停廣東省回港儀，但六個鐘頭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改稱安排維持不變。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斥責政府安排混亂， 政府發言人昨晚就說，由今日起，特區政府會採用國家衛健委就內地各地疫情風險等級所公布的名單，來自名單當中的地方的香港人不可以透過回港易豁免接受強制檢疫入境，即是說改變了之前由港府界定各地回港易安排的做法。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居屋2020價單和售樓書昨日出爐，准買家可以在下星期一開始揀樓。今期居屋的樓王是鑽石山啟祥苑 B 座33樓8室，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是502平方呎，售價大約是489萬元。至於今期最便宜的上車盤，就是屬於粉嶺山麗苑 B 座一樓單位，是一個279平方呎的開放式單位，售價大約是117萬，綠表買家比少過6萬元，首期就可以上車。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前年8.11反修例示威期間，身處現場的一名女義務急救員右眼受傷流血，警方被指發射布袋彈導致她的眼球爆裂。不過有報導說，她在去年9月前往台灣登機前，雙眼未見有明顯傷痕。星島日報表示，獲得消息警方早已經取得有關的醫療報告，雖然未能夠完全確定傷勢因乜嘢造成，但是據了解佢嘅眼球同內部組織未有嚴重受損，警方正係追查事件。星島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昨日公布2020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八間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涉及其中，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成為八大之冠，在13個評審組別上攞得最多達到國際水平或以上研究比例的院校。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近日有零星的确诊个案，多数是属于输入个案，专家分析很大机会是早期染疫之后的复阳个案，病毒量低。社评说，政府有必要提升现行检测的方法，例如增加为高风险地区抵港人士检验抗体，以厘清是不是康复者，因别不同阳性个案的传染性就可以做到更精准防疫。文汇报社评。 《經濟日報》社評說，疫苗接種中心有護士初步確診，反映了兩個問題，首先是接種中心負責接種的醫護並非人人都已經打了針，一旦染疫就有機會傳播給接種人士，港府應該檢視所有接種中心的醫護是否已經打齊針，其次是全港醫護接種率低，對抗疫構成重大風險，提高醫護接種率成防疫要務之一。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上個星期離世，2009年他接受廣州日報專訪的時候曾經說，大躍進將樹都斬了去煉鋼鐵，將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都沒有收成，餓死了4,000-5,000萬人。評論說，根據報導，中宣部已經下令嚴防有關消息在國內的網絡傳播，各地公安聲稱是要打擊醜化英雄烈士，實際上就是要維護黨的偉大、光明、正確。這個是《蘋果日報》評論。 城報社論說，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為了逮捕反對派，將一架由希臘飛往立陶宛的客機以白俄羅斯戰機攔截之後，再聲稱接報有炸彈威脅，轉去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社論說，這樣的做法有如歐美形容的國家級劫機，起飛變成戰爭狀況，今次必須對白俄作出制裁，以免他癲狂行為危及航空安全。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浙江街。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浙江街。咁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美孚对出今朝早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咁但系交通冇受影响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就冇受影响，咁反而系反方向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早窑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的车龙在泰安楼。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慢车排到去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清水湾道落返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太子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码头围道去观塘，近住宋皇台道一段车多，排到去江苏街。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美松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排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非常之繁忙，排到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之路行车缓慢，龙尾在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方向锦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去捞底咧就唔容易嘅，底啊得一个，以为嗰个系底点，即系低处未算低，所以捞底有阵时都危险嘅。即系如果有一日佢系 U turn 吓，掉头升翻上嚟企稳，你买比低位你系买贵几百点，但你买得安全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2021年5月25日，回港二计划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公布中及高风险地区名单。 当局研究推出邮轮公海游，希望暑假中后期推出。 前年十一国庆日游行案，十名被告完成求情，周五判刑。 白俄罗斯派战机逼降客机，拘捕意见记者，欧美指等同劫机行为。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嚟天气年代，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有一个雷暴警告啊，就话有效时间去到今日10点钟嘅。嗱，讲下最新嘅疫情啦。头先讲到公海游之外咧，疫情大家都应该要关注啊。一宗咧本地嘅源头不明嘅个案确诊啦，寻日咁就系之前咧初步确诊嘅46岁嗰女飞佣啦。咁佢呢个个案咧就系话系二月初嗰阵咧就系去过巴基斯坦啦，咁跟住四月翻翻嚟。嗱，中间有住过检疫酒店啦，亦都做过一啲嘅检测啦，系几次噶啦，咁都话系阴性。咁最新就话喺5月20几号嗰次嘅强检嗰度咧就系、是。话验到有变种病毒啦，有 M501Y 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嘅检测结果不确定嘅个案，就话有2宗啊，涉及一个嘅工人同埋另外一个嘅女飞佣嘅。成个疫情嘅情况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啊。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先讲一啲嘅具体个案之前啊，我都想问咗有关于上个礼拜六先嘅，就系、是 一度咧就講話係暫停廣東省回港二嗰個嘅安排嘅，咁啊後屘就話只係將廣州嘅荔灣區、龍津街、錦龍會陰閣嗰度咧一個細啲嘅範圍咧劃咗一個中風險地區咁。你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即係原本就係成個省咁樣去劃做一個嘅即係個風險高啲嘅級別嘅，而家就縮細咗咁樣。 這個似乎是政府內部和內地的溝通的問題、如果我們跟回那個疫情的風險本身來到判斷，其實內地它在什麼地方呢是列做、中風險、或者低風險呢，一向以來都在網上可以查到的、如果你看回譬如澳門呢，它因應內地零星有一些本地感染的個案，它列嗰啲地方做中風險，咁基本上佢都跟翻國務院啊，或者係國家衛健委嗰個公佈啊。咁呢啲國家衛健委嗰個嘅公佈咧，咁其實佢定期咧就喺微信上邊咧可以查到。 OK， 咁如果佢喺微信裏邊就你係有一個地方就唔清楚係唔係咁啊，咁你有時係啲細嘅鄉村啊，有一條街啊，咁你喺嗰度輸入基本上就一清二楚。 因为见到政府发言人啦，寻晚就话，即今日起，特区政府咧都会用国家卫健委系就住内地各个地方嘅疫情风险级别咧所公布嘅名单啊，直接上载去到即系香港回港二嗰个专题网站。咁即系就话啦，系咪即系香港就未必可以界定某个地方嗰个嘅风险啦，直接用内地嗰个嘅界定方法啦。咁呢个喺个风险管理上或者外防输入上面嗰、那个香港政府界定内地地方嘅风险嗰弹性会冇咁大咧？你自己点睇咧？从风险上， 我谂其实就首先要问咧，香港我哋系唔系可以完全掌握到内地就某一個個案，佢涉及個風險範圍咧，係去到幾大？咁、如果係睇翻喺內地咧，其實佢嗰個調查做得好快啦。咁佢其實就由舊年六月開始啦，咁就發表咗呢個白皮書之後咧，咁佢遇到有任何本地嘅疫情啦，咁基本上咧就佢六個小時咧就要完成嗰個檢測就通報。再加埋咧，就現場流行病學小時，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咧，24小時之內咧，就需要係完成咗嘅。咁內地就由舊年六月到而家咧，咁基本上咧就都維持到清零嘅。咁中間間中咧就有啲小嘅疫情啦。咁呢啲小嘅疫情咧，咁佢採取一個封區嘅安排咧，做得都好嚴嘅。咁所以呢啲嘅個案咧，就其實佢跨城市或者跨省散播的機會咧，就相當之細嘅。咁、事實你睇翻內地，就由舊年以來，就算係比較大嘅群組，咁喺北京嗰、那個市場裏邊嘅群組咁啊，咁你都冇個案係散咗嚟香港。你調翻轉咧，就香港酒樓嘅個案咧，就傳咗上去北京、上海啊，你廣東省。深圳啊，呢啲多個城市咧，就個數目相當之多。咁你到而家咧，就起碼都連計埋關聯嘅啲個案咧，講緊27、28宗。咁所以咧，就跟嗰個科學嘅資料嚟到睇啊，咁香港你採納內地國家衛健委嗰個嘅範圍嚟到界定中風險，中風險嘅地方咧就暫停個回港二啊。咁其實就基本上一定是好過香港做，香港你不可能廿幾時之內咧掌握到內地嗰個情況。 明白。另外咧，就想睇一個具體個案啦。之前喺佐敦官涌體育館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這個中心就係接種科興疫苗嘅。咁有一個女護士咧，就係、是、列咗做初步確診嘅個案嚟嘅。咁見到尋日啦，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咧女護士嗰、那個呼吸導樣本個病毒量低啦，同埋咧就係、是、驗到一個武漢原始病毒株，咁就話唔排除係科興疫苗嗰度咧係污染到呢位女護士嘅。咁你自己個評估係咪都差唔多？個機會大唔大咧？這個結論 都係呢個機會最大嘅。你初步呢啲資料佢本身係冇病徵啦，係屬於定期嘅強制檢測咁去攞個樣本嚟到做嘅。咁、那個病毒量係低啦，咁亦都。初步呢啲基因排序嘅分析咧，都顯示佢最大機會咧，都係一啲污染啦。咁呢個其實我都想解釋下俾市民聽啦。 好， 咁其實個疫苗裏面係冇病毒嘅，咁大家唔好俾呢啲用字唔準確咧，就搞錯咗。其實嗰個 疫苗裏面咧就係主要有一啲抗原啦，有一啲基因啦，咁呢啲嘢本身咧就對人體係無害嘅，亦都係冇傳染性嘅。咁但係咧就佢喺處理期間咧就喺嗰、那個接種中心嘅環境或者診所裏面咧，就有一啲微量嘅污染咧，這個係必然發生嘅。咁其實就喺內地佢開始接種苗疫苗嘅時候啦，咁一月初嘅時候咧，咁佢哋已經喺個呢啲診所啊、接種中心嘅環境咧，就有做過一啲採樣。咁當其時咧，就佢都公布咗咧，其實喺環境裏面咧，就相同房間啊，甚至係通道啊嘅呢啲嘅環境表面咧，都有機會咧有呢啲基因嘅污染。咁所以已經由二月開始咧，就提醒咗大家咧，就有機會咧，就喺呢啲環境，因為受到輕微污染咧，就發生呢啲陽性檢測嘅結果。這個本身咧就唔係話屬於假陽性嘅，因為佢真係有嗰啲基因喺度啊嘛。係。咁而係咧就係污染，就唔係話顯示嗰個人受到感染。 OK， 但針對呢啲情況，需唔需要有啲咩特別嘅措施或者指引要改？定係因為其實學你話齋都係無害噶嘛嗰啲，咁定係都冇乜所謂咧其實。 其實個問題就唔係太過大嘅，你最主要如果係好似今次個個案，你涉及有一啲醫生或者護士，佢係喺嗰度上班嘅，就或者佢係本身會幫市民接種苗疫苗咁啊，咁如果佢係有檢測到有類似呢啲嘅情況，係一個低檢測量嘅弱陽性咁啊，咁你就要留意佢可能係受到污染咯，就唔係一個真感染嘅情況咯。咁佢冇傳染性，亦都。呢啲病毒基因對市民係無害，市民唔需要擔心，因為咁樣受到感染，唔會發生感染。 OK。另外又想見到尋日都見到啦，即係政府方面就話嚟緊可能喺一定啲條件之下咧，可以搞到公海遊喎。咁就話可能最快暑假中後期咧就搞得成啦。不過有啲條件嘅就話船員啦、旅客啊都要打曬針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措施，譬如講到話船上面唔會坐滿嘅，唔會住滿曬人嘅，可能得一半嘅啫咁。亦都可能會有醫生啊，有啲負壓病房喺個遊輪上面嘅咁。你點睇呢個公海遊？嘅即係一個叫旅行嘅方式啦，再推嘅時候，你覺得個風險上高唔高咧？ 其實我覺得咧，就政府佢開始有條件咧，恢復翻一啲正常少少嘅旅遊啊，或者經濟活動咧，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始終你香港同成個世界一樣啦，咁你採取呢啲防疫啊、限制活動嘅措施咧，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持續係咁樣落去咧，咁、那個經濟本身始終係捱唔住嘅。咁所以咧，你到而家香港咁樣嘅情況下邊咧，咁佢就附加啲條件，就小心啲去做咧，就去恢復翻有一啲活動咧。咁我覺得某程度上咧都無可厚非嘅。咁、那個關鍵咧係在於點樣可以更加安全去到做啦。咁當然就。冇安排咧，係100%穩陣嘅。咁你始終長遠個解決辦法咧，你都係要所有市民接種疫苗。咁如果你係喺一個比較整體低嘅疫苗接種水平咁啊，咁你間中有呢啲零星嘅本地，甚至乎有啲群組，這個都無可避免。咁我留意到嘅公海遊咧，佢其中一個要求就係、是。船員同埋上船嗰啲嘅遊客咧，需要接種疫苗啊！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關鍵嘅。咁如果有一啲人士嘅年齡或者係其他嘅原因唔適合接種疫苗啊，咁我覺得佢開始嘅時候最好就唔好豁免啊。咁如果你係有兒童啊，或者係有啲人士佢任何原因就唔適合接種咁啊，暫時就唔好接受呢啲人士上船，船員都一樣。咁你 即係檢測都唔好住啦，檢測都 唔接受，唔接受佢冇接種疫苗，單靠檢測。咁因為你如果係船員同埋旅客咧，你100%就完成咗兩針接種，咁你加埋就一啲加強嘅措施啦，咁就應該都相當之穩陣啦。咁船上邊咁有一啲通道啊，或者係。洗手間啊、食飯嘅地方最好可以喺個空氣質素上邊咧，就諗一啲辦法加強佢啦。咁就空氣清新機啦。咁你而家香港呢啲酒樓食肆都有。咁好多時 過往呢我哋就比較着重啲環境嘅清潔啦，環境避免個環境污染啦，咁其實空氣傳播呢就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呢就嗰個重要性呢可能比起污染咗呢啲劣劑呀或者係扶手都更加重要。 Okay.因為過往譬如在遊輪呢譬如之前講的鑽石公主號啦其中一個原因啲人話點解會爆發呢可能都同因為好多人群聚集譬如食自助餐等等其實如果再開返呢啲公開遊都可能有呢一啲嘅活動出現嘅喎呢一個係咪打曬疫苗就可以即係令到嗰個風險低好多呢就 嗱，嗰個你唔可以直接同年幾前咧就鑽石公主號嗰次比較啦。咁因為你當其時喺船上面嘅人士咧，100%係冇免疫噶嘛。咁如果你個安排咧係改變咗，就100%喺船上嘅人咧就都係完成咗疫苗接種。咁亦都係加強嗰個空氣質素嘅管理啦。 Okay. 特別就鑽石公主號咧，就似乎最大問題嘅地方咧，就喺個食自助餐嗰、那個。地點咧就個空氣嗰度未必咁流通，同埋你喺呢啲房出邊嘅走廊通道咧，嗰度基本上咧就冇先風冇空氣流通嘅。咁你如果喺呢啲空氣質素唔理想嘅地方咧，就你引入一啲空氣清新機啊，處理咗佢咧，就加埋全員接種疫苗咧。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可以接受。咁亦都你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停止呢啲經濟活動嘅。 另外都想講下啦，疫苗誘因啊，近呢一段時間咧，有政黨啦、商界提出過唔同嘅誘因嘅，有人提過話抽獎啦，有人提過即係免費機票啊、酒店啊、主題樂園門券啊等等啦。咁見到其實咧，另外都有官方方面咧都有譬如提供咗一啲打針前同打針後同埋即係有打針同冇打針嘅人士，佢哋可能一啲涉及一啲副作用啊，或者死亡嘅比率咧，係覺得即係打多針都冇一啲巨大嘅風險嘅，冇特別多到嘅咁。呢一啲嘅公佈或者呢一啲誘因係咪都足以令到市民都係出嚟打針嗰個機會會大啲？你自己點評估咧？又 其實而家政府都有一啲誘因係安排咗嘅，咁。但是那個接種情況呢未如理想呢似乎最關鍵的地方呢就是市民對那個疫苗的安全有些錯誤的理解。咁錯誤的理解呢就如果你睇返嗰個源頭啊咁就首先佢監察嗰啲事件呢就改錯名。咁呢啲監差嘅事件就佢政府官方嘅用字咧就不良事件或者異常事件，咁所以你變咗就每日不停公布呢啲不良事件、異常事件咧，咁市民好容易咧就有個錯覺，呢個係錯嘅，就以為咧接種咗疫苗之後就有好多不良同埋異常事件，咁其實呢啲香港嘅監察數據都已經證據確鑿噶啦，咁顯示。呢啲死亡啊、中風啊、其他啲事件啦、啊，基本上同嗰個背景發病率咧係冇分別嘅。咁如果你唔去處理呢、這個改錯名嘅情況，同埋喺公佈上邊調整翻個方法咧，就市民繼續對個疫苗有一個錯覺，就錯以為佢唔安全咧，咁你單靠提供誘因咧，就未必會大幅度咁樣改善。 但你自己覺得仲有冇其他嘢可以做或者？提高誘因，除咗頭先話改錯名嗰樣嘢之外， 落區啦，你就譬如衞生署嘅醫生啊、護士就去學校啊，就去老人院呢啲地方，或者去呢啲公司裏面咧，就幫呢啲人士就上門接種啦。咁另外就安排多啲嘅講座，就你面對面就解答呢啲人嘅疑慮啊。因為你解答啲人嘅疑慮咧，我覺得香港人係負責任，自然就會多人接種。 好啊，唔该晒何柏良，同你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噶。喺过去呢段时间啦，千禧年代咧，头先都讲到有关于疫情啦，都讲到关于公海游呢个旅行方式，你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梁建国。快乐呢两个字，我就谂起孟子同齐宣王嘅对答。孟子就同佢讲：独恶乐，与人恶乐孰乐呢？咁齐宣王就话：不若与人。咁所以话为政之道，其实系要令到众人快乐，先至系至高境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1年5月25日，回港易计划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公布中及高风险地区名单。 当局研究推出邮轮公海游，希望暑假中后期推出。 前年十一国庆日游行案，十名被告完成求情，周五判刑。 白俄罗斯派战机逼降客机，拘捕意见记者，欧美指等同劫机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公海游啦，喺游轮，不过就唔係去其他地方上岸玩嘅，咁淨係喺个游轮度啦，咁去到公海就返去落返船咁样嘅。咁啊讲緊就话政府都希望可以短期内啦，同即係游轮公司各方面啦，有啲同意到一啲安排，希望可以暑假中后期可以成行嘅。咁就话见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都话啦，即係大前提都要安全啊、防疫啊等。咁就话呢游轮上面的防疫措施不可以少过城市入面的措施，即是讲香港本身的措施。船员都是要做一些隔离，因为很多都是来自海外其他的地方的，还要疫苗要接种，要做好检测，市民都是要打好疫苗的。刚才就讲了，如果这个有得打好疫苗，做好这些措施，可以上这个邮轮到做这个公海游，都会不会是一个吸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潘先生，早晨。 早晨，阿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对呢个公海游其实系吸引我嘅。 嗯。 咁即系都可以去出去玩啦。咁虽然话唔系赌钱啦，咁可以玩下啲设施啊咁样。 系。 不过咧，就成为唔到我去打疫苗嘅诱因咯。 嗯。 系啊。即係其實對我嚟計咧，就係、是、擔心打疫苗之後對自己身體嘅變化啊嘛。係。咁即係好多時候，即係而家好多時候個案就係話唔係有直接影響啫。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會有間接影響，誘發到我啲身體上嘅隱疾咧咁樣。 嗯。 咁所以 你自己問過醫生㗎啦，即係未必適合打定係咩？定係純粹自己擔心？ 有氣管嘅問題嘅，咁之前即係睇過，亦都聽過你哋啲節目啦。咁就即係醫生與你嗰啲會話係，如果啲長期病患嘅係你唔穩定嘅，最好就遲啲先打疫苗啊嘛。 嗯， 咁我呢都未穩定到嘅，所以而家空氣變化，即係啲氣壓變化，我都有啲有機會要吸，之前會咳啊，要吸翻啲氣管藥啊咁樣嘅。 嗯， 咁其實我都唔知幾時可以打得，有邊啲時間可以打，我身體狀況承受唔承受到，即係都係超過50歲嘅人士嚟噶啦嘛。 嗯， 咁所以反而我覺得會唔會政府落啲咩誘因啊？唔係俾唔俾錢啊？俾唔俾咩禮券？反而我覺得實際啲就好，頭先阿何醫生講嘅，落去揾啲醫生過嚟，咁就幫我哋做檢測，即係檢查究竟個身體去唔去，因為而家就有醫護通嗰啲咁樣嘅設施啊，所以可以睇到曬我哋醫療記錄嘅。咁其實都可以幫助到醫生了解到呢個人個狀況係點樣。 但自己問私家醫生咧，得唔得咧？ 私家醫生接受嗰陣時，你未必會排得到噶嘛。不過應該咁講，你去佢你要安排時間之外，仲要睇下私家醫生要收錢啦、 啊。 係嘛？咁而家私家醫生都好多時候。都未必话愿意，即系冇呢个险啊！即系可能佢哋嘅了解情况都未必够政府医生咁了解。 O K， 明白。 系啊，咁我觉得会系揾一班医生去做一 輪即係落地區嘅，咁幫手做一個嘅 落區做啲檢查會更加好。都係阿潘生都同意阿何柏良醫生嗰個睇法啊。仲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你好。 我想話咧，點解遊輪嗰度咧嗰啲船員咧係要可以俾佢嚟香港，我哋同佢打疫苗。我哋香港啲疫苗咧係我哋納税人俾錢買噶嘛，係俾我哋香港市民用噶嘛。 嗯。 咁點解嗰啲船員咧？佢唔喺自己國家打咗先俾佢上船，咁咪變咗鼓勵佢哋嗰啲船員湧上船，然後嚟打完針之後咧，又收翻翻去，因為好多而家地方都冇疫苗打，咁、又換第二批上嚟又嚟香港打，咁我哋咪猛咁同人哋打疫苗。 不過呢個都 唔係幾通喎、 啊。明白，但係呢個都未有定案嘅，呢、這個都話即係具體安排仲係傾緊啦。不過你就 我覺得係用我哋嗰啲納税人嘅錢買嘅疫苗，幫第二啲國家嘅人打咧，就係、唔合理嘅。 嗯。但整體點睇啊？呢個公海遊 咧，佢哋會走嚟都鼓勵佢哋會走嚟打針啊嘛，用第二啲方法。 明白，明白你意思。 我、呢、這個咁個人中意啦，咁有啲人中意上去嘅，咁如果係都冇乜所謂嘅，呢啲係咪一個人中意嚟嘅呢啲嘢？咁亦都幫助到有啲人有公開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電話。 危險啊！兩位小心。 哇！多謝你救咗我哋啊！ 唔通你係？ 冇錯。我是一个普通人啫， 但是你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实在太适合被提名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的2021香港人道年奖了。 喂，我都有个英雄要嘉许佢噃。 咁我哋一起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今次是讲小朋友肥胖的健康风险。 如果肥胖的小朋友呢，他那个大脑的前叶额皮层呢是会薄一点的。那这个范围呢就是帮我们做一个记忆规划或者做一些分析的能力。因为肥胖而衍生慢性的一个影响啦，令到你的脑的记忆都差了。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轮公屋咧，嗰条龙咧就越嚟越长啊！咁啊，睇翻啲资料就话，截至今年三月底咧，一般申请嘅平均轮候时间啊，轮公屋咧嘅话咧，就要5.8年，咁就话系创咗呢个超过20年嚟嘅新高啊！咁啊，而家咧，如果系轮紧公屋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要住一啲嘅劏房啊，一啲嘅即系租住嘅租金咧，都涉及比较贵一啲。咁啊，见到咧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咧，都喺长沙湾有一笪嘅闲置用地咧，就系、一个组合屋，应该系一个过渡屋嘅项目嚟嘅。就话会提供咧140个独立单位咧，希望可以2022年啊，出年咧第一季之前咧就可以落成嘅。都可以讲下呢一个计划啦，或者。整个内容是怎样，可以帮到多少这些轮候公屋的人士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Hey, 大家早晨，你好。 早晨，施丽珊，讲一下这个在长沙湾的英华街应该是的闲置用地呢，起这个组合屋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有没有提供多少个单位的？ 這個呢就會起140個單位的，是啦，咁140個單位呢就基本上其實而啲社房屋因為嗰個資助嘅關係呢，一般都係起最多都係1-3人嘅啫，即係好難起到去4人啊5人咁大嘅， 係 因為政府嘅資助基本上係睇你起到幾多個呢，嗰個資助就咁樣去俾嘅，咁所以如果你要起一個大啲嘅呢，就基本上要用兩個櫃嘅， 兩個貨櫃 就會係啦，就會貴好多囉。咁所以我哋但我哋見到其實就依家輪候公屋呢， 係 排得最長呢，就其中一個是單人啦，咁我哋會有單人單位啦，咁但係另一個呢就係4人或者以上嘅。咁我哋好多居民其實就喺呢個申請社會房屋嗰方面遞咗好多次表呢，都話如果你4人就冇位嘅。咁所以我哋就後屘考慮咗好耐，就搵咗個私人嘅基金，咁好彩佢哋肯資助。咁所以我哋可以起一啲即係4人至6人嘅單位囉。咁等一啲居民佢哋可以真係有啲選擇囉。咁所以呢個應該係都係第一個呢，係有一啲4人或以上單位嘅一個組合屋囉，會係。 咁你呢140個單位入面有幾多係可以住到4個人或者以上㗎？ 我哋依家計埋嗰個無障礙就36個位囉。 36個，即係其他就係1人2人單位嚟嘅，係。 是一人二人单位来的，是 的。其实你们这个项目呢，有没有说本身是目标是哪一些的租客，是不是纯粹他轮紧公屋就可以合资格，还是都要看其他东西，譬如有没有小朋友啊，即是入息是多少啊，是不是失业啊，有没有看这些其他条件的？ 有的，政府有规定的。他有规定呢，就是要基本上优先，就是基本上你要轮紧公屋啊。咁跟住三轮咗三年嗰啲人会要优先啦。咁同埋佢有个比例嘅，即係要几多个係一定要係三年以上嘅，即係轮候公屋嘅人嘅。咁收入呢，就基本上你係符合公屋即係申请资格嘅。咁当然如果到时多人多嘅时候，即係可能会係你比如你係住劏房啊，你嘅收入比较低啊，咁呢啲呢都会係一个考虑嘅因素嚟嘅。係啦。 咁你哋有冇可以額外再即係定多啲條件得唔得㗎？即係譬如從個家庭人數或者係咪失咗業啊之類嗰啲咁。 家庭人數就會按嗰個單位個情況去按比例去分配啦。係啦。咁其他嗰啲呢其實都要再傾嘅，因為其實因為政府嘅 project 我哋都要即係嗰個條件都要即係公開呀、啊、等等知嘅。咁但係當然因為我哋呢個係有私人贊助嘅。咁私人贊助其實佢有個要求，就係佢希望有啲大單位都係部分係可以部分會俾一啲即係少數族裔嘅，因為通常少數族裔比較大嘅家庭嘅。咁呢個佢哋都有要求囉。 所以你哋係咪話特登會撥譬如呢個140個單位有一部分或者定咗幾多部分係撥落去俾少數族裔嘅人士？ 佢原本贊助佢話盡量希望做到有十零個單位係少數族裔囉。 OK。 係啦係啦。 另外租金我都想了解一下啦，點樣定㗎呢個係。 租金呢，基本上如果佢攞綜援呢，就用返綜援嗰個價錢啦。即係嗰個租金津貼啦。咁如果佢唔係攞綜援呢，基本上係會按佢嘅收入呢，係去定佢嘅收入嘅25%到囉。 所以應該都唔會太大負擔係嘛。只是 不會的，一定是比他們在外面即好很多的，因為他們在外面他們通常普遍的負擔都成30-40% 的、即是劏房、 okay. 還有我想他們就算比同樣的價錢比外面都是大一倍咯、那個居住面積。 所以你預計是不是都有沒有遇過多少人申請，或者整個競爭會不會很大呢？因為聽你這樣說便宜過外面很多、應該都 我估深水埗會多人申請的，因為都深水埗很多居民嘛。咁即係我哋都依傾緊點樣去即係篩選人啦、啊，點樣去公開地俾人哋申請啊？呢幾樣嘢都做緊，都傾緊點樣做。咁遲啲應該10月到啊，咁我開始有啲公布啲細節咯。 後屘面試㗎？ 有部分可能會嘅，因為其實呢個我哋都唔會係一個除咗係叫做提供住屋之外，我哋都希望啲居民可以。提供即係喺一個扶，我哋其實是呢個社會房屋一個扶貧嘅平台啦。咁所以我哋可能喺居民嘅理財啊，或者佢哋嘅就業啊，佢哋嘅家庭狀況嗰方面，我哋有社工會即係同我哋做一啲跟進啦、啊。咁希望佢住咗入嚟之後有三年嘅時間，佢哋可以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有個多啲嘅累積咗多啲嘅資本，可以令到佢哋俾可以當佢搬嗰陣時，佢有啲資本去搬啦、啊。第二佢哋多啲嘅。技能又好，或者是一些即是资讯啊，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理财方法啊，咁令到他们有多些的脫贫的机会咯。 OK， 打断了施麗珊先，因为有个天气的情况，有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是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大家留意住了，在元朗区的雨势就是特别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的。另外继续跟施麗珊讲一下这个长沙环这个项目，其实单位里面的设备其实跟一般的过渡屋有没有什么分别的呢？ 我想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的志愿团体呢都是自己去找很多不同的赞助，比如中电那些就比较有心，他都会赞助一些部分的电器的，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电器即设施给他们的。另外其实有时候有些大家具，有时候要看他自己会不会有什么搬过来啊，咁跟住我哋先再睇下，如果佢有困難，我哋都會協助佢嘅。 係咪話嗰啲廚房設計又係開放式啊，同埋嗰啲牆身就薄啲，所以又話啲隔音可能有啲唔同啊？係咪我聽到係咪類似係咁啊？ 我哋今次呢個係石屎嘅，咁石屎其實隔音係會好啲嘅。 同埋应该隔热都会好啲嘅。 嗯， 系啦，咁但系就唔会太厚咯，咁所以就可以即系我令到个空间会大啲，但系佢亦都会隔热同埋隔音都会好嘅。 嗯。 咁呢个系即系嗰个做石屎嘅好处咯， 厨房咧系咪话开放式厨房又 系啊？厨房就开放式嘅，咁所以我哋就有个抽油烟机，即系希望唔会令到佢有啲烟雾啦。咁当然，其实依家啲劏房都好多都系开放式厨房嘅。 嗯。 咁我哋但系抽油烟机又未必会有，咁我哋就即系装咗个抽油烟机，希望令到个效果好啲咯，系啦。 嗯，即系有冇限住佢哋可唔可以咩明火煮食嗰啲？因为我见之前有啲。过到屋咧就未必 有噶，我哋其实就要求佢尽量咧就应该要用个无火煮食用电炉嘅。 O K， 系啦系啦，咁第一个危险性啊，因为如果你用即系明火煮食就危险啲啦，会系。 咁今次你哋有冇限住啲租客最多可以住几耐就要搬咁样噶？ 按规定咧就基本上系三年咯。 嗯，咁如果三年都轮唔到 咧？每一年同佢哋去检讨下佢哋嘅居住情况啊，或者佢哋各方面嘅理财啊。生活啊嘅規劃嗰方面，即係逐年同我哋再去檢討咁樣啦。 嗯，即係如果三年都輪唔到公屋，都要檢討完之後，可能都要搬咯。 有可能噶。咁當然我哋都會再睇下有咩可以幫到佢啦。如果佢真係好困難嘅時候，咁同埋有啲可能佢差少少要上公屋嘅，咁我哋都會睇下係咪有可能即係點樣去幫佢去即係有啲係咪個別硬性咧？就要睇個別疫情咯。 Okay. 但係當然大家都要有個心理預備，因為其實講真的係，你知有成20多萬人等緊公屋嘅。 嗯。 咁即係如果佢真係三年之後都幫咗佢啲，咁佢可能如果佢真係冇辦法，咁佢冇辦法，因為有啲人真係等公屋等好耐。 明白。OK。 咁可能其他途徑啊，咁始終都要有人唔同嘅人都有希望可。多啲人受惠咯，系啦。 好啊，同阿施麗珊傾到呢度啊。施麗珊咧就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李天命寫咗咁多書，有一位文壇前輩戴天先生，佢推崇李天命所寫嘅哲學書係暢銷哲學。他说他的书很有销路，他就是畅销哲学家了。在李天命一篇少年时期的文艺散文，从中我认为他已经流露了他的人生思维，隐隐然流露了哲理的思考，但是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树叶都闪着碧悠悠的轮光》，隐喻了世界美丽、幸福饱满，但是人生寂寞，人有时好丑陋。因为那篇散文在最后有一段这样的书写， 静静的是天空，是白云，是满日的阳光，是小小的空间，是书架，架上的书铺满了尘，要你陪伴真是有点不安。人往往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天地的罪人。 无疑他的书很好看，没有一些很难啃的哲学哲术，亦都没有哲学理论上要闯出什么名堂的做法。正如戴天所言，畅销哲学、生活哲学，他的演讲和做人的哲学可以走进青年一辈群众，发挥了他的影响力。 但是我们会问，往后呢？在历史长流之中，他可以好像他的老师唐君毅、牟中三成为一代之宗吗？一代宗师可能不是他所要的，能愉快地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为同代的年轻一辈起启蒙的作用，于他可能是他最好的人生抉择。 投身哲学的高手就一定要在哲学的宫殿中做一个自己的形象吗？李天命可能看穿了这些东西，他觉得全部都是空幻的，未必有什么真正的作为。名为畅销，其实就是最黄金的年代影响了他的弟子，指引了人生方向，斥学一些哲学上的伪君子、道学家和假哲学者，纵使是短暂，但是实效可见，这些令到他快乐，而他有自足，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